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4集。没人能在秦冉手中抓到人。云光财团低调，集团旗下涉猎众多，但均不冠上云光财团的名字，云顶酒店就是其中一个。圈子里懂的人都知道云光财团的规定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进了云光财团旗下的任何会所，所有人都是安全状态，所有信息都是保密的。这是云光财团成为幕后五大巨头的原因之一，所以要云顶酒店的监控太难了，只有等警方立案。这些事都是不成文的规定。所以在听到秦冉说查监控的时候，短发女人才会出言讽刺。张嫂已经打通了林奇的电话，她简明扼要地跟林奇说了这里的情况。这边那个戴墨镜的女人显然不是好惹的，叫宁晴来肯定是没有什么用的。挂断了电话，张嫂才有些不耐地看向秦汉秋等人。 别以为这里跟其他地方一样，监控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，警察也快来了，大家就先等等吧。 说着他去跟那短发女人交涉。秦汉秋低了低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监控不能看，但张嫂还有那短发女人的目光跟口气都让人很不舒服。 冉冉，这件事你别管了，小林肯定没有呢。 秦汉秋低了低头，小声开口， 不是那样的孩子。 嗯。秦冉拿着手机发着短信，随口应了一声，没有说什么。我先上楼找个朋友。秦冉把手机塞进兜里，准备上楼去找顾西池。秦汉秋巴不得他早点走，连忙点头。秦冉转了身朝楼上走，秦玲小心地抬头看他。秦冉偏了偏头，他又立马转回头。你在楼下等着。秦冉走了两步又折回来，伸手指了指秦玲，底下人多，我带她上去吧。那短发女人看的是秦汉秋，见秦冉带着秦玲走也没有阻止。左右都在酒店，就一个大门溜不掉的。顾西池的房间，他在门外挂着一个休息中勿扰的牌子，秦冉直接无视了。砰砰砰三声，又急又躁的声音。顾西池从一堆纸中爬起来开门，毫无意外的就看到秦冉，又看到他身边的小矮子，挑眉道： 这谁？ 我爸的儿子。秦冉直接进去，蹲在一堆文件中，伸手翻了两张，依旧是一堆医学类问题。顾西池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秦冉不是没有分寸的人，既然是他带来的人，都值得信任。研究出什么来没？秦冉让秦玲坐到沙发上，随手拿起顾西池的电脑看。顾西池住的是套房，有个客厅，装潢精致，旁边有落地窗，整体风格很欧式。顾西池从抽屉里翻了翻，在角落里翻出了一块拇指大的石头，随手递给秦玲。 小弟弟，给你玩。 秦玲接过来，然后放在落地窗透过的光线下把玩，低着眉眼一声不吭，挺孤僻的。 一点点。 顾西池开了一瓶水，靠在电脑桌边跟秦冉说着话。 有几个点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你外婆是被辐射的吧？关键是被什么辐射的，我找不到。 顾西池的手指点着电脑上的一排数字。 我想了想，并准备跟你道歉，这件事跟你家隔壁那修电脑的真没关系。 误会他了。秦冉靠在椅背上懒得理会他。他翻了一下手机，陈俊刚刚给他发了一张报告单。这个你看看。他把报告单给顾西池看。顾西池一只手正在关电子文件，一手接过来秦冉手中拿着的手机。本来有些漫不经心地看着， 看到上面显示的文件时，他整个人忽然清醒。 有没？ 顾西池手里握着手机，他的手一紧。 这个谁给你的？ 陈俊。顾西池点点头，他往前走了两步，翻了翻地上乱成一堆的机器。 是他的话应该就没问题。我差不多知道了。 他把上次陈淑兰的报告拿出来，再次分析了一遍，最后抬头看向秦山。 这边没有实验室，我行动不方便，需要回一趟魔都。 顾西池就是这样风风火火的性子。秦冉站起来。什么时候走？ 现在7点有班飞机。 顾西池看了一下手机，想了想又皱眉。 狗逼现在还在找我，手里也有我的照片。 他手里已经没有你的照片了，你放心离开。秦冉淡淡开口。正说着，秦冉兜里的手机又响了，是秦汉秋的电话，他让秦玲下去。秦冉以为是警方到了，就把秦玲送给了秦汉秋。你们稍微等会儿，我还有点事，办完下来。他帮顾西池隐藏信息，刚转身去顾西池的房间，前队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正好你过来一趟，帮我送个人出省。秦冉一边接着电话，一边关上大门，看顾西池收拾行李。想从他手中抓到人，基本没可能的。楼下，大厅，警方立案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林奇跟宁晴两个人倒是先到。 先把其他人安排好进房间，休息室也行。 林奇按了一下太阳穴，偏头吩咐着宁晴。 全都在楼下站着，算什么样子？ 他没有看秦汉秋那群亲戚，而是站在原地跟短发女人交涉。林家要宴请宾客这件事，圈中人七七八八都知道了。要是真让警察来了，那林家的脸面今天算是丢尽了。 我是李秋，是李双宁小姐的经纪人。 短发女人看到林奇，终于开口介绍了一下自己。 李双宁小姐手中的项链是赞助商赞助的梦幻之星，因为涉及金额过大，我们不得不扣留住这些人。 梦幻之星，一家新款的钻石项链，由李双宁代言。林奇的面色沉了沉。 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会给李小姐一个交代。 希望尽快。 短发女人淡淡开口。 这条项链双宁是要带着明天去拍妍希最新的 MV 的，你们找不出来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 林奇的面色更沉了。妍希大名近几年太广，上到80岁老人，下到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。出道以来，不参加任何综艺，不炒任何热度，只安心做自己的音乐，却依旧火到让人无法形容。李双宁跟他的经纪人就在大厅等着。林奇折回去找宁晴的那群亲戚。云顶酒店低调奢华，这群亲戚基本上没有到过这种地方，一个个局促到不行。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？ 宁晴黑着脸走到秦汉秋这边。若不是宾客是秦宇自己拟的名单，宁晴根本就不想见到这个前夫。秦汉秋急得一张黝黑的脸上都泛红。 我说了，不会是小玲。 不是他是谁？ 表舅娘一如既往的刻薄，不屑地开口。 这秦令就跟你那大女儿一样，见天的逃课，就是个小土匪。小小年纪在学校就敢跟别人打架。听我们家中中说，这次他是被老师勒令回家反省的，不是？ 宁晴一张脸绷着，秦玲却抬了头，看了表舅娘一眼。 有本事，你这句话当着他的面说。 表舅娘被他一噎，顿时脸红脖子粗，当着秦冉的面说这个，他哪里敢当那个疯子的面说这个呢？ 秦汉秋，你看看你儿子就这态度。 表舅娘立马转向秦汉秋， 你再说这件事不是他做的。 宁家那群亲戚吵吵嚷嚷的，举止没有分寸。林奇从来没有跟这种人打过交道，他有些头疼的按着脑袋。 然后转身去了休息室外面等秦宇跟林老爷子。事关秦汉秋的儿子，他不太好出面。今天这场酒席是按照秦宇的意愿安排的，秦宇京城的事宜已经稳下来，他今天要回一中办理手续，所以林家今天安排了宁家的亲戚来云城。林老爷子现在对秦宇极其看重，亲自去机场接了秦宇。林奇没等多久，秦宇就过来了。林老爷子在外面的车上并没有进来，两人在半路上就听到了这件事。无论真相怎样，这件事对秦宇的喜宴影响都非常的大。 小姐，我早就跟您说了，这些七拐八绕的亲戚不要请，乌烟瘴气的，你看现在闹的。 张嫂站在门外也懒得看宁家的这群亲戚，搞不好就成了笑话。秦宇抿了抿唇，他被落了脸，这场喜宴还没有开始就闹到这种地步，怎么看都在跟他作对。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淡然的学员，这种情况那几个学员指不定怎么笑话他呢。秦宇胸口起伏着，怒气澎湃，这群亲戚果然没有一个省心的。 妈，秦玲怎么说？ 秦宇直接转向走出来的宁晴，宁晴摇摇头， 她说不是她拿的。 张嫂看了秦宇一眼，然后忽然开口， 我刚刚还看到秦小姐了， 她现在不是在上课？ 秦宇眯了眯眼，林姐一愣，他记得他好像没有跟秦冉说这件事啊，而且以秦冉的性格，他就算说了他也绝不会来的。张嫂摇了摇头，顿了一下，然后开口，声音略显嘲讽， 这个时间段见到他也不奇怪。 在林家，张嫂也不是没有听过秦冉逃学打架成绩不好的事。秦玉点点头，不再说秦冉，他现在没有必要跟秦冉计较。宁晴的面色凝了凝，在听到秦冉逃课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很复杂。就是这时候，休息室的门被人打开。 你们看，这是不是那位明星丢的钻石啊？ 表舅娘拿着一块拇指大的钻石出来，给宁晴还有秦宇看。 我从秦岭那小土匪手中抠出来的，他差点咬到我的手。 他没有什么见识，但这块石头确实好看。秦宇跟宁晴在豪门待了这么多年，钻石还是能够认出来的，一眼就认出来。秦宇脸色沉着，直接推开门进去找秦玲。宁晴跟林奇也跟了进去。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偷别人的东西？你是觉得我的日子太好过了吗？ 秦宇拿着钻石都想往秦玲那双酷似秦冉的眼睛里砸。秦玲什么也没有说，她红着一双眼睛如同野兽一般要去拿秦宇手中的东西。秦汉秋没有想到秦玲手中真有那块钻石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低头看秦玲。 小玲，你这哪里来的？ 秦宇懒得说什么，把手中的钻石递给张嫂， 去送给李双年，待会儿我亲自去道歉。 这是大哥哥送给我的。 秦玲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挣开秦汉秋，将张嫂一推，直接抢回了他手上的钻石，红着一双眼睛。表舅娘嗤笑一声， 什么大哥哥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大哥哥？ 大哥哥是姐姐的朋友。 秦玲把钻石装进了口袋，紧紧地捏起来，十分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人，像一头猎豹。秦宇一愣，然后忽然抿唇， 你说的姐姐是秦冉？ 秦玲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秦宇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看向宁晴，十分的嘲讽， 妈，你听到了，特地逃课来唆使小孩做这种事，破坏我的喜宴，他可不是一般的恨我。 宁晴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说话。秦宇却不再看他，而是直接看向身侧的张嫂，似嘲似讽地开口， 报警吧。 宁晴脸色一变。 玉儿， 找到就行，咱们私聊，冉冉他不会这么做的。 秦宇没有想到这几个人都站在秦冉那边，他冷笑一声， 他不会。那李双宁的这颗钻石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还会是他秦冉自己，或者他那狐朋狗友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